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74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 北京时间的7点整，今天是2018年的10月31号， 我看你，我知道你已经注意到，你的位置正在向我正面这边故意跳，翘起二郎腿，想让我仔细瞧，承认脑海中的想法已经开始没了刀。的我感叹着机缘巧合，好想跟你大声说句今天好，若有害怕就陷入沼泽，特别想告诉你我缠绕着你会说，rap特别吸引我，那想象你在舞台上特别吸引我，把我当成我自己，我也做了苹果，马上开始跟我分享你成长的经过。你说你也在美国留学，住在洛杉矶，喜欢地方跟我一样，多当 你的欲望，飘向新的去向，飘向你的。看看时间，坐下才过3分钟，眼前之间没熄灭的人很多，突然发现烟会变成烟的一定是10米外的你，开始对我想念了 ，baby baby， 想把你搂进怀里。 把你心里的喜怒哀乐都代替，别对我产生怀疑，别断定我初次流亡叛逆，就让我轻轻亲吻你的脸颊，让我的眼睛观察你的变化，注意我善意的检查，怎么还没说到我传递的莫斯编码。你起身心跳就像地震，已经开始，卸下你独特的体温，看着我转身，打开落地门，留我在原地，一脸英文。 目不转睛看着你，看着你目不转睛，你抖的，你抖的，你抖的，目不转睛看着你的是王以太，但此时此刻想要目不转睛盯着你，有没有起床的？是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笑>以前都是闹钟，闹铃清醒哥，把它叫醒啊！现在你想象一下，一睁眼有一个人盯着你，我正在看着你，看着你目不转睛，有没有起床？ 这时候我准备给我们早安音乐秀换一个 slogan， 早安音乐秀is watching you，多可怕呢！有没有在看菊姐啊？ 对啊， 看着各位，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多穿一点呢？今天还是挺凉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OK，Morning，今天早晨5点，南江观线台的气温是2.4度，受到了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呢白天到夜间天气是比较晴朗的，扩散条件非常有利，大气透明度非常好，空气清新，白天光照也是非常充足的，气温呢跟昨天是基本持平，而且风力不大，中午前后是适宜户外晒太阳或者开窗通风的，所以呢各位 要注意一下，多吃新鲜的水果以及蔬菜，多补充水分啊。 我们来看具体的数值。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依然比较低，20%。今天夜间还是晴的天气，最低气温只有3度，最大相对湿度80%。这几天都是差不多这样一个天气啊，早晚非常凉，大家外出的时候记得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还记得昨天静云给你发布的保暖的两张照片吗？昨天周二我跟月月鸟小哥哥斗了一下图哈，我的关键词是保暖，因为月月鸟小哥哥是 我是偷拍是吧，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一下保暖或者偷拍，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个静鱼发那两张图片，不是一个他一个我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哈。 不，那大家可以自己去决定， 因为 这张对，因为这张照片不是真人的，是吧？那今天我们来 battle 小视频了。今天来看看签到前十名，分别是第一名龙哥，第二名小西路，第三名飞鸟，第四名奋斗，第五名是单立人家青。 好，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的是张赫，第七名是昊天，第八名黄成林，第九名是张丽娟，以及第十名是雨果。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啊！ 对我们新的签到系统改变了之后啊，很多的以前没有见过的朋友就新上榜了，真的就是发现不同的模式之下会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技巧。不过呢，浩神觉得说最近吐槽他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他决定换一些玩法。像现在我们是7点钟准时签到嘛，7点到7点10分大家可以拿到双倍积分，那么7点10分之后就是正常的积分了。不过浩神说大家在上班路上的时间不一样，每次赶着7点钟签到对于一些上班晚的朋友来讲不公平， 不公平， 所以以后我们有两波签到， 波 我们也会公布两次。 那第二波在哪里？ 8点整啊。 8点整啊。 所以今天没有签到前十的朋友8点钟还有一次机会，同样的8点到8点10分也是双倍积分，8点10分之后就是正常积分了。 也就是我们在8点的时候还是会跟大家来继续播一下第一名到第十名的，对不对啊？ 那大家每天有两次签到的机会了，可以准时的锁定早安音乐秀。 对， 今天在后花园当中有除了有签到的朋友啊，还有高三的学生在打卡，还挺早的 哇。 但是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猜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太子说猜一下今天话题会不会跟武侠小说有关呢？还有鱼儿也跟我们说今天跟老公还在猜，老公说跟旅游有关，我说肯定是跟金庸大侠有关。 我跟你说这就是听早秀听得多了以后呢快听成精听成仙了你知道吧。 但确实这个消息昨天晚上听到了之后也让很多的人觉得非常的震惊，同样呢也非常的惋惜，昨天我的朋友圈几乎都是缅怀这位一代宗师的文章。 我没有在朋友圈当中去缅怀，而是直接拿起了家里的那一套他的大全集， 又回顾了一下， 整个回顾了一下哈。我们来说到的就是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金庸昨天逝世了，享年是94岁哈。 金庸本名叫做查良镛，1924年3月10号出生于浙江海宁，1948年移居于香港。金庸也是新派武侠小说当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也是香港著名的政论家、企业家、报人。他跟黄沾、蔡澜和倪匡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 笔名为金庸的武侠小说泰斗查良镛呢是逝世，享年94岁。当然呢，他在笔下呢是创作了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包括了《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以及《鹿鼎记》等等。大家可以记住一副对联啊，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哈。 那么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你最喜欢金庸笔下的哪个人物呢？我们来一起通过他的文学作品当中的人物来一起缅怀他吧。各位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我的答案，来自毛阿敏，爱上张无忌。 似笑非笑的你 来自毛阿敏演唱的《爱上张无忌》，刚刚在这首歌曲呢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仲妮跟我们说，听了音乐一下子就想起赵敏了，好美啊。其实与其说我最喜欢金庸笔下的人物是张无忌，其实我更喜欢赵敏一些。 那你喜欢赵敏？ 对，因为昨天的时候其实看到很多缅怀金庸大师的文章，当中呢有一段话真的是又戳中我了，就是范瑶眉头一皱说道，郡主，世上不如意之事十居八九，既已如此也是勉强不来了。赵敏道，我偏要勉强。 哦， 人物性格一下就跃然纸上了。 赵敏的感觉很像现在这种真香派的前面的这种非常倔强的感觉。 真香警告了赵敏啊。红豆川也说最喜欢周芷若，估计应该不会撞车吧，准确的说是周海媚那一版本的周芷若。不完美的角色，敢爱敢恨，但是也带有一些悲剧的浪漫。 你们俩果然是针尖对麦芒哈。这个想到了赵敏就想到周芷若。WB 呢说，我独自开车上班，从来没有参加互动，只是默默的收听，但是今天呢涉及到了金大侠，真的忍不住想说点什么，喜欢的人物太多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郭大侠为首嘛。 创新豪华 SUV， 全新英菲尼迪 QX50， 雕塑感运动外观，沃德十佳内饰，超大灵活空间，搭载黑科技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33.98万元起，购车立享2年零利率，指定车型送3年基础保养及2年保险补贴，试驾赢取限量惊喜。预约请致电英菲尼迪授权经销商或400-890-9090。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来 David Guetta 和 Sia 的合作版本，这首歌曲之前在抖音上也非常的红火啊，因为抖音上有挺多的神曲，可能之前的时候你没有那么的熟悉，但是因为它做背景音乐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哎，截出来这十五二十秒的歌还挺好听的。 对，所以呢从这十五秒二十五的二十秒的歌之后呢，你可能就会去整个的翻一下这首歌曲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你会发现好多歌也就是这十五秒二十秒比较好听一点。 这也算是音乐流行界出现的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吧，就是一方面借助类似于像抖音这样的移动视频 App一些通俗的歌曲得以流行，比如说像之前静云跟月月鸟小哥哥也 battle 过的这个杨坤跟郭采洁2014年春晚唱过的答案。 对，怎么 当年没有通过这个啊？你问我， 我是让你赶快反应一下啊！ 因为想着当年他们没有通过，你想春晚这么大的平台爆红 都没有红，对不对？ 但是四年以后却通过抖音传播起来。一二三，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轮到你了， 爱就像蓝天白云。 你果真只会那十五二十秒啊！ 暴风雨，这副歌部分是最好听的哈。 对，这现在发展到了小吃店、小卖部、餐馆里面都可以时不时的听到。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 同样的，还有一首，就林俊杰的《醉赤壁》嘛。当时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没觉得很怎么样的样子啊。结果听到了副歌部分，最近在抖音上之后，真香。 就大家都在确认眼神了，包括像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慢慢的轻易，哎，这也在抖音上走红了。 对，我觉得最奇怪的是这个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因为最美的期待这首歌曲本来听起来就是平平无奇，但是呢在抖音上加一加反转或者加一些特效之后，你哎，好，这首歌曲确实很有深情啊。 主要是配一些情节在，它也算是成为了今年婚礼上的新娘必点歌吧。那另一方面呢，很多人是对抖音神曲避之不及的，就是说这首歌是抖音神曲啊，行了行了，我不要听了，赶快切，赶快切，拜拜，就自此不要再听这首歌。 对对对，立刻切歌。所以呢，对于抖音神曲的话，大家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一些态度啊？但我是这么想的，如果一首歌曲真的很好听的话，它是不是抖音神曲不是特别在乎啊？ 主要还是好听，它有打动到你哈，所以跟你确认过眼神，他就是会打动你的歌了。那么今天是周三小视频日，静云跟月月鸟小哥哥也有短视频 battle， 同样呢，我们也是在抖音发布我们的短视频，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待会儿的口令。提前预告一下，今天面对月月鸟小哥哥的小视频，我觉得我有点弱哎。 堆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度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 养成旁的老树根，像回忆般延伸。你问经过是谁的心跳声，我那春秋一叹一恨，你那千年眼神，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对你有情极深。 才发现靳瑜虽然找了一首林俊杰的《醉赤壁》，但实际上也有一点点这个家国情怀或者是武侠情节在里面啊。 今天来问问大家，你最喜欢金庸大师笔下的哪一个人物呢？今天真的是收到了大家各式各样的答案啊。刚刚呢一首《爱上张无忌》，我们引出了喜欢赵敏的，喜欢张无忌的，喜欢周芷若的。现在呢很多朋友啊喜欢的这个角色吧，不知道该怎么去评价哈。崔小宝说，我喜欢灭绝师太，有跟我一样的吗？但这儿有 你喜欢灭绝师派，就会有人喜欢东方不败啊。 但还有人更过分一点哈，豪真这样跟我们说，最爱尹志平啊，会不会被打呀？ 绝对会被打， 当然会被打呀。在想什么呀？ 你知道当年这个我当年在大学同寝室的时候，万籁俱寂的时候哈，忽然呢，这个我旁边一个人大叫了一声，惨叫，我说你怎么了？他看这个《神雕侠侣》看到了尹志平那一段。于是他就惨叫了起来啊， 超生气啊。 是的哈， 大爽子跟我们说，《天龙八部》啊，百看不厌，最喜欢段誉六脉神剑的这个绝招，还有绝招可以解酒， 是的， 包括像星宿老仙法力无边，这个都是记忆犹新，都是大侠的。 对，他说的是六脉神剑的那个招，他可以解酒，就可以用真气把酒从指尖来逼出来啊，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王卫呢说，向往令狐冲的这个敢爱敢恨放荡不羁，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感觉。 那白话就出来说了，我妈最喜欢任盈盈。我发现大家的这种回复都是带有这种上下联色彩的， 你们基本都是一起发的哈。太子说呢，我最爱的是乔峰，一个是有勇有谋，敢作敢为的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而且拥有高超的武功。小的时候跟同学玩，模仿最多的就是降龙十八掌。哎，那你记得有多少掌吗？记得基本我们就记得一招，哎，亢龙有悔，其他就基本都不记得了啊。 是，确实金庸大师给我们带来太多的美好回忆了。那么你最喜欢的是金庸笔下的哪一个人物呢？欢迎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接下来这首歌 超级经典啊，这你听到以后就想到了乔峰，想到了这个天龙八部，但是我觉得你更多的时候会想到他这种不羁的唱词和唱功。来听到的是来自周华健带来的难念的经。 听风吻月装落日未曾彷徨，起身望海千雪径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两人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征阔阔雪漫漫共谁同航，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口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笑你往往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你逝，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南口二号桥北发生了交通事故，事故造成北六环白可桥到南口二号桥出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为了处理交通事故，减少交通拥堵，昌平西关入口南口入口出京方向采取临时交通管制，请听从民警指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经过了一晚上的睡眠，我们的身体急需要足够的能量来唤醒它。那么早饭就是在为新的一天补充营养和能量。如果长期不吃或者凑合着吃早餐，那么全身的脏器都会受到伤害，而长期不吃早餐的你，身体一定会很受罪。研究证明，早上的7点钟到8点钟，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吃早餐是最合适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食欲最旺盛。此外呢，早餐跟中餐之间间隔4到5个小时左右比较好。如果早餐吃得比较早，那么应该也相应的将午餐的时间和数量提前。今天要提醒大家的是，吃早餐是可以吃油的，只是要适量。比如说也可以切上几片肉来佐餐，或者在菜中间拌上一些橄榄油，都是可以帮助胆汁排出的好方法。那么今天早安音乐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来自王心凌的这首《泡泡糖》。如果您也有好听的音乐早餐的歌曲推荐，欢迎把歌曲的名字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恋爱深情你放发挥想象，让寂寞投降，加点浪漫，叫一叫，要你眼神发亮。当你泡泡糖，甜蜜又不怕胖。 当你泡泡糖， 吹个爱心形状。 当你泡泡糖， 每天黏在你的身旁，懂得爱的人最棒。皮捣蛋，不认真，我不为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6，叫醒你耳朵的是来自 FM974的声音，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大家好，刚刚跟大家说话的是归国华小静瑜啊。 为什么？ 叫醒你耳朵的是， 因为我刚刚迎接了一位大明星， 是吗？ 毛毛说今天的音乐早餐，哎，这一声听着感觉就好香啊。 是， 每天给大家奉上这个精致的音乐早餐，也希望提醒大家7点钟到8点钟是最适合吃早餐的时候，不要忘记。 是的，千万不要空腹啊，空腹对身体都不太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抖音小视频已经正式出炉了，和平常呢这个静瑜的先出不太一样。今天呢好像是我先出， 今天给月月娘小哥哥充分爆红的机会， 曝光曝光曝光哈，我都有点不太好意思了。就是经过刚才这一番走红毯呢，我现在就觉得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太一样了 啊。是，今天我们早安音乐秀迎来了一位大明星，搞得我说都不会话了。大家发送明星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看到今天驾临早秀的这位大明星的真实面容了。 对，真的是有一大波的这个摄影记者在对着某人不停地咔着咔着咔着， 某人都说漏了，你还让大家再怎么发呀？哪有你这样的主持人天天自己破梗？ 破梗王，你们自己，反正你们就去发送一下“明星”两个字就好了。哎，再多的我都不好意思了，真的不太好意思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大家发送“明星”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了啊。当然呢，除了我们早秀的这位明星呢，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货真价实的大明星。 什么叫货真价实的？早秀那位也是明星啊。货真价实的明星呢，蔡依林最近来到了北京，为咪咕音乐全新升级的同计划来助阵了哈。 那这一次呢，他是借助了这个平台公开发布了他的最新单曲《We Are One》。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 这首歌曲呢是蔡依林呢与知名的音乐人 Hardwell 首次合作的最新单曲。这首歌曲呢是以 Hardwell 擅长的 House 的舞曲的风格为主轴，又加入了近年席卷全球的 Big Room 的这样的一种电子元素，搭配着蔡依林的富有张力的歌声，刻画出满满的时尚感。反正我觉得在电子音乐这方面的潮流方面啊，九令呢是从来没有输给任何国人的哈。 听着这样的背景音乐，感觉我们的大明星马上就要出场了， 降临了啊！ 各位发送明星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国际巨星卓林蔡蔡依林 We Are One。 随着我们这一首来自 Jolene 的 We Are One， 大家如果打开了刚刚的这段小视频的话，有没有感受到一种巨星驾临的感觉？ 我觉得巨星什么都好，就是刚才不应该听旁边的场控老师静宇老师的话啊，因为巨星其实摆了很多 pose 都还不错，然后呢场控老师在旁边忽然大叫一声腰腰，注意扶腰。 我没有喊注意扶腰，因为你一开始的动作都太小了，我觉得没有明星的范儿， 就没有大明星的感觉。 对对对，就我采取了一下基本上拍时尚杂志经常会用的那种腰疼脖子疼腿疼 然后我就很明显的表现出来，对不 对， 对， 然后所有人现在 focus 的重点都在我的腰上。 对，那挺好的呀。不 focus 在你的腰上，不是因为你扶腰了，而是静静说这大碗除了肚子有点大其他没毛病啊。 唐健说羡慕大明星的腰啊。 乔也说了月月鸟小哥哥姿态真的好妩媚啊，但我最喜欢的还是王萌萌说静宇赢了 静宇还没放视频他怎么赢了， 我关键词还没放出来呢。 Chris 玩说真是不能对月月鸟小哥哥期望太高啊。 关键是这个 Fiona 蔡呢就直接说出了你刚才的那一番啊，他说前腰疼后腰疼后背也不舒服该活动活动啊。 对，刚刚看你拍的那段我就突然想起了来自星星的你当中全智贤的、所以我在跟月月鸟小哥哥疯狂的喊腰疼脖子疼腿疼全智贤快千颂伊。 他也疼吗？他每次拍的 人家摆出来，待会儿我给你看看图片好吗？ 他一定没有我妖娆。 那对，圆圆也说了郭鹏的姿势好妖娆啊，演技太浮夸了。 其实不是了，我觉得其实不是我的演技浮夸，是大家对我的期待真的很高。你们看一下右边那个人山人海要给我拍照的架势，我觉得不多给大家来几个 pose 的话有点对不起这么多人来给我拍照，所以现在你可以发送一下明星两个字看一下我是怎么拍照的哈。 对，那接下来呢秒杀月月鸟小哥哥的静宇马上就要出场了，我的关键词是 你怎么秒杀我。 就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大明星，所以就顺道采访了一下。 对啊，你没有我的配合你怎么来，对不对？ 哎呀，你别把内容全部都透露出来，大家还怎么看？ 没有透露。 发送采访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了啊！别忘了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月月鸟小哥哥是明星，而静宇是采访。 赶快发过来。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别人的注视是魅力的最好注脚。La Fiesta 菲斯塔秉承感性运动设计理念，优雅中饱含力量，动感中更具格调，为你开启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北京现代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及再制造5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有一些朋友没有听清楚关键词啊，是我刚刚就是发音不太清楚是吗？采访 你看你平常在大家的心目当中是多么财迷，就是出来的感觉都是财宝，金银财宝的财宝。 对，大家有发财宝的有发拜访的， 都不对啊，抹去 interview 的那个采访， 采访啊， 对，做一个记者，大家的关键词发送采访，那么月月鸟小哥哥是明星，大家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了啊。当然今天在大家心目当中的明星呢，就是活跃在金庸笔下的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是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回顾一下，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你最喜欢金庸笔下的哪个人物呢？ Happy 跟我们说林莫愁，人物介绍古墓派小龙女的师姐，对陆展元由爱转恨， 然后一辈子呢就开始有痴呆。哎，你有没有发现金庸的武侠小说的笔下的人物基本有一个特点，就是对爱情都相对来说比较专一。 算吧。 这种专一呢，就是如果我喜欢你的话，我也会爱你一辈子；如果由爱生恨的话，也会恨得很痴狂啊。 这基本上是女性角色的一个通病。但是呢，男性角色基本上就是，爱很多，很多 也还好，就有的时候是主角。你知道，就是他其中呢有一个笔下有个人物呢，当年暗恋了旁边的那个女生，暗恋了几十年，但是从来不跟他说话，只是默默住他附近。就其中有这样的人物啊，特别痴恋。 北塔里博也跟我们说，觉得啊那时候里面的人物都很美，各有特色，里面的插曲都会唱。我还买了很多郭靖跟黄蓉的 剧照贴画，刚给我们拍了好多过来啊，这也是珍藏了很多年的。 对，晴晴的这个答案是跟我当年非常一样，他说以前很喜欢小龙女，特别是孙悦和这个董赫男的那首小龙女，觉得这个角色呢是最贴切的，现在长大了以后呢更加喜欢程琳素。偶像写过一篇这个人物分析，有一句戳中我的心，他说我能想到最圆满的安排就是让程琳素遇到了花满楼哈。 花开半夏也跟我们说，虽然在开车，但还是要说一下最喜欢的是周伯通， 左右互搏是吧， 很可爱啊。 对啊， 这段王世子也说了最喜欢黄蓉这个角色，这应该是金庸笔下唯一一个从少女一直写到了中年的角色了。 还真的是，因为呢两部戏呢确实是跨越了他自己整个的人生，基本是大概写了大概20-30年左右的这种时间的维度哈。所以如果你只是直接从神雕侠侣来看黄蓉的话呢，你是想象不到他早年是多么的这种古灵精怪的哈。 今天还有很多朋友都提到了两个名字，一个是令狐冲，一个是任盈盈。 对，那么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歌曲可能确实跟他们俩的这个故事有一点点相似。笑傲江湖这个戏已经拍了无数遍了，但是很多人其实一直记到的这个主题曲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超级不羁，来自于黄沾，沧海一声笑， 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知己今朝苍天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晓，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 一声笑，又唤起了很多人的回忆。贾倩也说听到这首歌曲不禁感慨啊，创作鬼才黄沾也已经此时多年了。 是的，好像那个传统的武侠风的这种江湖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哈。但是呢我觉得现代人呢可能在日常非常辛劳的工作当中，有的时候也会去想念一下那些非常江湖高远的日子，所以呢有的时候只能在武侠小说当中或者是那些让我们熟悉的电视剧当中去找到这种感觉了哈。 生生也跟我们说最喜欢令狐冲，听到你们刚刚这首歌曲啊，真的有那种洒脱的大侠的感觉，也是真正的江湖。那么你最喜欢金庸笔下的哪个人物呢？这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可以发送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对， 但是别忘了今天是我们的周三小视频 battle 日，我们的关键词是 明星以及采访。 对，采访就是采访明星的那个采访哈，采访和明星不要一起发。司令王跟我们说怎么觉得进行在视频当中的声音跟在电台当中的声音完全不一样呢？ 视频当中的声音那么烂， 不 是 我的声音啊那是配音的。 的啊。 是。 当然今天有很多人站月月鸟小哥哥，说因为静瑜的这个视频当中，月月鸟小哥哥也出力不少，所以也要给你加点人情分。 谢谢今天这个总导演总策划啊，这个静瑜的这个完美的成长啊，今天呢基本把所有的戏份都留给了我，你说我该怎么办呢？真不好意思啊。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说呢？ 下次我配合你。好吧，下次我采访你，好不好？ 是。那么大家今天发送一下采访还有明星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别忘了告诉我们你到底站哪一位。接下来的时间要给大家推荐即将到来的十一月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将迎来新一轮的高潮，有没有你喜欢的音乐家呢？ 是，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次呢柏林音乐厅的管弦乐团以及柏林的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柏林的爱乐乐团将相继亮相，指挥家呢劳伦斯福斯特以及呢巴伦博伊姆以及杜达梅尔是纷纷登台哈。 而且11月23号，钢琴家朗朗也会跟柏林爱乐乐团合作，献上他首张复出之后在国家大剧院的首秀。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了。 我就知道会放这首歌曲， 因为私心嘛， 因为你轮又要出场了， 只要有机会就会塞我轮的歌， 只要有古典音乐啊。 你长大后想当什么呀？ 我想当个小孩。 17奥迪30周年，购奥迪 A6L 立享18期零利率金融优惠方案，尽拥梦想天地。

真假？ 今天不仅呢是在我自己的主场当中我自己拍了，然后呢你的主场当中还给了我一半的份额哈。 啊，对，今天大家都说了，哎，就是因为你小哥哥因为出场太多了，所以呢基本上你看两个视频里面都有你，所以大家要给你满分，就多加一些啊。 是。 那刚刚呢有朋友还没有听清楚我们的关键词，特别是八点刚刚出门的朋友啊， 是 八点到八点十分大家签到是可以再拿到双倍积分的，这是今天浩蛇给大家的一个小回馈。 对， 那么来看看刘湘瑜同时发过来了采访跟明星，就同时发过来关键词是没有的哈，我们的关键词就是采访和明星，单独发这两个词就可以了。 采访和明星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两段小视频啊。应该来说呢，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采访访谈还是比较愉悦的，但是所有的人都在关注我一点。 你有老婆吗？ 就回家要不要跪搓板？ 回家吗？ 还敢回家吗？是在向老婆宣战吗？ 对啊，那今天发送明星呢，大家就比较担心了。郭叔，你这腰不错呀，扶腰哈，各种各样的角度。那刚刚特别可爱，谭老师跟我们说，刚才开车，现在停下来了，特别想笑，因为静瑜说腰腰扶腰，突然觉得一定要去看看月月鸟小哥哥扶腰的样子。 我不是当腰，我是扶腰，好吧？当腰的样子，不是那个腰，不是妖精的腰啊。 赛丽也说小哥哥的腰好疼啊，今天这个真的是明星出场要给满分了。 哎呀，这没办法，就是明明就是摆了很多很酷炫的动作，结果呢旁边的这个静瑜指导、场外指导大喊了一声。腰，然后我就赶快扶了一下腰。 大家单独发送一下采访或者明星两个字，就不要一起发，一起发的话就收不到了。 对， 今天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有静瑜跟月月鸟小哥哥的视频 battle， 别忘了告诉我们你到底要站谁。 是，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已经上映的动画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 对，那这部电影呢是即将上映，而且制作的是蜘蛛侠涂鸦墙在伦敦亮相。你知道伦敦有一个街区，这个涂鸦特别特别有名，然后全世界呢有最贵最贵的第一幅的所谓涂鸦作品就在那里，所以呢基本所有人如果想到涂鸦这件事的话，一定要去伦敦大显一下身手哈。 对，这是10月28号，这个涂鸦墙已经在伦敦亮相了。那蜘蛛侠系列的电影呢，平行宇宙也是蜘蛛侠宇宙的最新力作了，是讲述迈尔斯莫拉莱斯变身小蜘蛛的小黑蜘蛛的成长之路。他还有很多不同身份的蜘蛛侠会登场， 包括了我们熟悉的蜘蛛侠彼得帕克。当天下午呢在伦敦的这个动漫展当中呢还现场播放了蜘蛛侠平行宇宙的30分钟的精彩片段。哇，播放了30分钟，那基本就是一个小电影了哈。高潮迭起的画面呢让在座的影迷是直呼过瘾，所以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12月14号登陆北美院线，崭新的剧情和画风都会让人比较期待哈。 这一部的蜘蛛侠的名字叫做平行宇宙，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也叫做平行宇宙，来自许嵩。想象一下在平行宇宙当中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事呢？ 静开始闪烁点点星光，可能是美梦来得太突然了吧，那时候在一起的时间很多，只不过珍惜的意义还没搞懂，虽然说如今已经分开很久，有时候还是不经意想你的笑容。

Such is the path of a dreamer. I find my way by moonlight. My imagination gives me wings, and I can go anywhere. And when I wander away to some other place, I'm suddenly there, way up in the air, where passenger trains catch fire and fill the sky with flames. And that black rabbit of death wakes up in a breath of beautiful dreams. My heartache, it seems so terribly vain, where fire and diamonds fall like rain. Do you believe in endless miracles? Do you believe in the impossible? Do you believe sleep is a time machine? Do you believe in curiosity? Do you believe in what you cannot see? Do you believe life is a lucid dream? Well, that's how you study the stars. That's how you study the stars. And that's how you know in my heart, life is a lucid dream. Well, that's how you study the stars. That's how you study the stars. And that's how you know in my heart, life is a lucid dream. I am a light sleeper, but I am a heavy dreamer. 江总，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北京时间8:21，这里是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Morning， 各位，我是郭鹏。 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发来我们的关键词哈，周三，大家如果刚刚开车出门的话，不要忘了今天是早安音乐秀，我们的短视频的 battle 日。今天呢，静瑜跟月月鸟小哥哥各自奉上了一段合拍的视频， 是， 大家可以发送我们的关键词，我的呢就是采访，就发送采访这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对，我呢，你可以发送明星两个字就可以了哈。刚才我说了采访和明星。好多人把这五个字一起放上， 对，就是你 疯掉了，疯掉了。 你特别认真采访和明星，大家都发了五个字过来， 每次只发两个字、啊。 你给大家道歉， 我给大家道歉。于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明星里面，我经常给大家各种道歉，可以不？ 孟雪也说：“哎呀，月月鸟小哥哥的肚子也真的是没谁了，站你站你站你，你厉害，你今儿最厉害。 稍婉转点，别人都说腰，你说肚子，你说真是啊。” 随风也说：“忍不住停车看视频啊，这个做的棒。就大家还是在等红灯或者停好车的时候，记住我们的关键词再看就可以了，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他说：“月月鸟老哥太崇拜你了，必须你省经验啊。换句话说，瘦了吗？怎么看着？”各位，你们不知道现在拍抖音是有一个一键瘦腿功能的吗？ 没有瘦腿， 我给你拍的，我没给你开吗？ 牛仔裤质量好， 没崩坏啊，还 是哈。 汪小杰也说：“月月鸟小哥哥，这条围巾太强劲了。” 我是把这个很多年前的哈达直接搬了上来 啊，蓝色的哈达也是厉害了啊。 是的哈， 各位可以继续发送一下明星或者采访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样，今天因为昨天我们收到了一条不太好的消息，我们的非常喜欢的一代武侠小说宗师金庸逝世，所以今天也在节目当中来缅怀一下他。我们来聊一聊金庸笔下的哪个人物是你最喜欢的呢？ 是， 现在也收到了很多答案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 Xiver 说，我最喜欢的是

上一张有如此成绩的原声唱片还是迪士尼出品的 High School Musical。 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八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九点汽车音乐会，十一点带上音乐去旅行，十二点你的故事我的歌，十三点永恒的魅力，十四点古典也流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本时段东西部环路南段南向北方向车流增长明显，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横掂做人最易，搭救当真自然之志。小流民变叱咤红人，搞搞震便当真。时运最高，任佢天落落未，自会有新计。时运会低，让我反转一切。运气发挥，全部会上位，智慧加点气势，即使世界调转，亦是极限时，加点方式，加点创意，一身充满少壮傲气，想痛快抉择搏一次。不过我确实冇胆试。随地细神劈完，哪里结果亦无打算。江湖情再讲当年情，始终太难取舍，全部借你，让我可以自由，做我最潇洒，情分满泻，让我追逐七个，你会说多，齐共我唱歌。智慧加点气势，即使世界调转，亦是极限时，加点讽刺，加点创意，一身充满少壮傲气，想痛快抉择搏一次。只要你放尽够胆识，气势想要世界调转，亦未系难事。加啲讽刺，加啲创意，一身充满少壮傲气，痛快爱人百千次，将世界变局拆开。我有我地我海，自自在在全合意。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大家还记得吗？陈小春版本的《鹿鼎记》。今天来问问大家啊，金庸笔下的这些角色当中，你最喜欢哪一个呢？很多朋友其实都提到了《鹿鼎记》，所以用这一首非常经典的主题曲来唤醒一下各位的回忆。 哎，是的啊，这个陈小春当时这个版本呢，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因为他当年其实一开始出演各种各样的一些电影角色的时候，我在想，哎，这个人怎么这么贱兮兮的，特别适合演韦小宝啊。 就后来果然就演了一部《鹿鼎记》啊，所以呢，我觉得这部《鹿鼎记》还是忽然就能够把我们拉回到当时那个情境当中的哈。 嗯，今天来问问大家，你最喜欢金庸笔下的哪个人物？喵啊，跟我们说，刚刚听到了7:30左右我们放的《归去来》啊，又想起了姑姑，真的太喜欢李若彤版本的小龙女了。 你知道我在初二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相册影集，然后我收藏了各种各样版本的李若彤的照片啊。 哎，真的是特别仙，包括前一段时间综艺节目把她请出来的时候，还是当年小龙女的那个样子，好像就真的是有不死之身一样，永远年轻。 对，他说呢，我们家的这个饼哥呢，最喜欢的女星是赵敏，我觉得男生都会喜欢赵敏，聪明漂亮，官二代，不管生活上还事业上都能给予支持和帮助，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厅堂， 上得了厅堂，上得了厅堂啊， 就是下不了厨房啊， 没关系，有下面的人帮忙下厨房。 是 黑色白色说，小的时候喜欢乔峰，侠肝义胆，精忠报国，而长大之后发现，我们都变成了韦小宝，为了生活委屈求全。 我觉得你把自己夸高了一点点， 也不能说委屈求全吧，你看人韦小宝活得多自得其乐呀。 关键是你真的成了韦小宝吗？ 那也行， 我对这件事表示质疑和怀疑啊。 各位最喜欢金庸笔下的哪个人物？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也是11月的一个重磅的演出，11月10号到11月19号，两位享誉世界的芭蕾舞明星将相继来到北京。 我们来看一下，罗伯特波雷将带着自己的这个 ID 朋友呢，是亮相国家大剧院，演出的是罗伯特波雷以及他的朋友的晚会。而另外呢，斯维特兰娜以及扎哈洛娃将在11月17号带领着莫斯科大剧院的几位首席明星，在天桥剧场上演的是 Amour。这两位芭蕾明星在全世界都拥有自己强大的粉丝群，这次感觉是来了一个正面的 PK 哈。 芭蕾舞的爱好者可以关注一下10月10号到10月19号这两位享誉世界的芭蕾舞明星来到北京的精彩表现。接下来我们欣赏来自许慧欣《孤单芭蕾》。 消失了吗？最后看你一眼，顺便告诉你再见了我的过往。 这是静瑜在唱吗？ 跳支芭蕾 One Two Three， 纪念我爱过你。 哎呀呀呀呀耶！哦啊 啊！我会踏着回忆的旋律，孤单单的跳到天亮。 我不会慢慢忘记一段爱情，慌慌张张跟着世界旋转，麻麻烦烦天天胡思乱想。我不会， 我不要忙故意欺骗自己，平凡忽略我的梦想，孤孤单单夜夜看着月亮，办不到。为了爱情空转。 今天周三先预热一下，明天周四的时候，静瑜跟月月鸟小哥哥将会进行 K 歌 battle， 别忘了来站我们俩。同样，今天的视频 battle， 各位别忘了发送采访或者明星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是啦。 忘记你爱。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It's obvious if we have a row before we even leave the house. It's obvious that something's going down. It's obvious, so just confess. You hate my vintage dress. Well, guess what? I couldn't care less. You moan about the way I drive. Praise the Lord, we're still alive. So glad I stuck to water all damn night. Could it be misogyny? Is it possible it's you, not me? And it's obvious we're through.Why don't you turn the football down? My ukulele's drowned. It's obvious that you just hate the sound. It's obvious that something's gone. You used to like my songs. When did everything we had go wrong? Could it be misogyny? Is it possible it's you, not me? And it's obvious that I got nothing.Possible it's you, not me, and it's obvious that I got nothing to lose, and it's obvious I'm sick and tired of listening to you. So you go back to lonely while I find someone new, 'cause it's obvious we're through. It's obvious. Emma Stevens 这首歌呢，也是明显的说出来我们刚刚预热的这段 K 歌环节哈，非常明显啊，静瑜被拖后腿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刚刚呢，只是提前预热一下，因为每周四的时候，静瑜跟月鸟小哥哥会 battle 一下 K 歌，同样也是带领大家一起在上班路上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唱唱歌。 哎，我觉得你们有的人就是真的是就是挺不合时宜的啊。你看这个康少府说，这个郭鹏的声音一进来以后呢，整段垮掉，哪里有垮掉？ 哪里没垮掉？ 没有，就是我后面其实还准备来一个特别好的合唱，只是这个静宇走了以后，我忘了从哪进了。 你想要再试一下吗？这个合唱真的还挺，真的还挺吓人的。 这段合唱还是挺，你真的要再来一遍吗？ 你要吓吓大家的话，我满足你。 别。太可怕了，我今天用这个明星这段视频已经把大家吓得够呛了啊。 对对对，就是明星的那一段已经成功的为自己圈粉了，这个时候再掉粉是不是不太好？ 对啊，就是我作为一个大明星怎么能唱得这么不好呢，对不对啊？ 对，那想要看到我们俩更多 K 歌的环节的话，其实可以明天准时的在7点到9点钟的时候锁定早安音乐秀。 你为什么非要唱这一段？ 算了，放过你好了。这个孤单芭蕾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之后呢我们两个可能还会再 K， 不过明天呢是两首全新的歌曲，一首中文一首英文，将 battle 进行到底。别忘了告诉我们你到底要站我们两个哪一个。 没错， 但是今天呢大家可以发送采访，很多人没有听清楚哈，有发财宝的，有发拜访的，采访就是采访明星的那个采访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对，另外呢你也可以发送明星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看一看。今天呢基本就是我的个人专场了哈。 嗯，来告诉我们静月鸟小哥哥，今天你到底要站哪一个呢？接下来也要为大家再推荐一个家庭音乐剧，这是日本四季剧团的家庭音乐剧，在日本已经连续演出36年，非常经典的《宿敌小魔女》中文版将会来到北京。 是，这部中文版呢将在11月30号开始在保利剧院演出，此后呢将在国内的50座城市进行100场的巡回演出。这一次呢，《宿敌小魔女》是四季剧团原创音乐剧当中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中文版呢是汇集了很多的专业的音乐剧演员，以求呢老幼皆 宜的形式给孩子和成人带来爱的感动啊。 11月30号大家将会在保利剧院看到宿敌小魔女，接下来为大家请出的是音乐小魔女范晓萱，管她什么音乐。 好， 整条街平凡的生活用音符来枯燥调味，舒心的早晨，灿烂的午夜，让旋律为这世界画上微笑的曲线， 管他什么音乐，来自音乐小魔女范晓萱。 这基本就是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宗旨啊，管他什么音乐，放在这里只要好听就 OK， 对不对？ 但是今天确实放了大家很多记忆当中的歌，因为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你最喜欢金庸笔下的哪个人物啊。很多朋友都其实都提到了好多大家都熟知的，比如说像鹿鼎记当中的这个韦小宝啊，还有包括小龙女啊、杨过啊等等的，还有一些比较奇怪的，比如说像什么 奇怪，哪里奇怪， 裘千尺啊，不够奇怪吗？ 奇怪，我以为你要说这碧血剑里当中的金蛇郎君，这个也确实是很出名的一个人物，但裘千尺确实说裘千尺那个出来， 还有黄药师啊，就还有像喜欢那个什么，就是他一开始过来问我们说会不会被打的那个 啊，对对对，就确实有很多尹志平，对， 尹志平，对， 选尹志平嘛， 怎么可能不被打啊？ 对，但是你其实从这儿也能看得出来，就是金庸老先生的笔触确实非常非常的狠毒很辣，就是在于主角呢能够刻画的栩栩如生，但配角其实你也各有各的特色，你甚至可以记住他们的名字啊。 对，总之这么多的作品也真的是写尽了天下有情人之友情事以及江湖当中的恩怨恩扰。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们也把这首非常经典的天下有情人送给大家，我们一起在歌曲当中再缅怀金庸，以及缅怀他带给我们的那些欢乐和感动。最后要提醒大家，冷空气过后空气会变得比较干燥，所以大家要注意补水